红了，脚步一乱，电话一挂断，杯子翻了，心摔碎了，起起落落，有每一种别样的生活，看似遥远，就在身边。 是2018年，我可以找到一个男朋友，陪我度过每一个重要的节日。希望他春天一起和我在什刹海散步，夏天去北海划船，秋天在清华北大看落叶，冬天陪我去故宫看雪。希望我的所有快乐都可以和他一起分享，从工作谈论到生活，从生活延展到兴趣，一个人的精彩变成两个人的快乐。希望所有单身汪和我一样，在2018年不孤单。 想问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名字，当人海涨潮又退潮几次，那些年那些事，我

我最爱绿色的声音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抵不过这天气，一路折叠情绪。

日光鼎盛，如你身在风流光影，狂热与孤寂重叠回忆，再无处落脚的人海里，你的停靠成为岛屿，成为路， 长发一涟漪，一白不沾湿巾，和同尘干白长舟渡孤星。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，宛然的你在哪里？寻觅觅冷冷清清，月落乌啼，月牙落孤井，零零碎碎，点点滴滴，梦里有花，梦里青草地。转半瓦漆，白马踏新泥，山花娇艳，暮色丛染红巾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，宛然的你在哪？ 婆说，作词暗杠，古道悲观人，读歌人静瑜。囡囡啊，不要调皮，坐下听听阿婆说。这个季节天气转凉，地上雨水多。囡囡啊，不要惊慌，过来听听阿婆说。睡个觉，雷坐下听听阿婆说。这个季节天气转凉，地上雨水多。囡囡啊，不要惊慌，过来听听阿婆说。睡个觉，雷声过后就能看云朵。囡囡啊，你会困惑，慢些脚步，别忘了慢慢的，你会明白丢了的是什么。人生路本就是场获得与失的选择，迷路时想想当年阿婆怎么说，回头看看雨水过后云彩很多，来吧，阿婆帮你偷偷摘一朵。等你老了，阿婆走了，你要记得把这乡音教会娃儿怎么说。来吧，阿婆等你还在那村落。 囡囡要不要调皮，坐下听听阿婆说。这个季节天气转凉，地上雨水多。囡囡呀，不要惊慌，过来听听阿婆说。睡个觉，雷声过后就能看云朵。 会觉得累了，只要记得和破花阿婆。 些什么？人生路本就是场活的，于是的选择。迷路时想想当年阿婆怎么说，回头看看雨水过后云彩很多。

的空余该迷唱啊楚姑娘，十全的脸撕去我伪装，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，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，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，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。 对准你的频率，唤醒你的活力，全屏可视化多维互动，刷爆你的存在感，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98.2 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 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。